儿时世尊树斗罗眠王相光首开悟轮指毁斥我难击诸大众我粗成道于乐园中为摩若多无比丘等皆如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这个经文从这个地方以下十番显见的第二段就是显见不动在前面阿难尊者一段祈请的话这一段呢正式的开示阿难尊者以及大众们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名相需要略微介绍的儿时世尊这个儿时就是阿难祈请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斗罗眠王相光首那么这都是形容啊佛首相之好斗罗眠呢是印度一种植物它的颜色很洁白非常的柔软这就比喻佛的手相之好比手相的柔软说王相光首这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那么我们手指展开这个五个指头啊当中都是有空隙的佛的指展开它这五个指头当中啊有网膜连到的那么这是三十二相之一普通人没有啊它有这个网膜连起来所以叫网相啊这个网相啊这个佛身是金色是金色光明啊所以手啊也有光明开五轮指这是手掌啊这个展开这是做一个动作给阿难看那么下面就是世尊呢所讲的话了回斥阿难及诸大众是告诉阿难与在会的大众说我粗尘道于路远就是波罗奈国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转法轮之处就是乐园里面呢度无比丘摩若多就是乔陈如尊者这五个人其中有三个是释迦牟尼佛的父族啊，就是叔父一辈子有两位是他的母族我们现在称为舅父一类的就是有三个是叔父辈的有两个是舅舅辈的啊，那么一共是五个人那是当时这个净饭王派他们五个就是照顾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去修道他的父母不放心啊就派了几个大臣呢在旁边照顾他这个世尊呢是先在雪山修苦行雪山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那么这个地方呢居利世尊这个出世的 地方啊不远啊，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个是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啊，所以距离喜马拉雅山很近啊，那么地方是属于北印度啊，所以在雪山修行这个风气很盛啊，不但是佛法了，许许多多这个外道啊都在雪山修行。那么佛事先修行呢也不例外啊，也到雪山去修复习。那么这几个人当中啊，就有三个怕苦啊，原先也跟着佛在一起，没有多久啊就离开了。古印度这个修苦行啊，凡是修行啊一定要修苦行，好像你要不修苦行啊，社会上人就瞧不起你，因此这个苦行呢就变成必修课了。不管有没有这个效果，这苦行是一定要修。一般的期限呢要修三年，释迦牟尼佛是加了一倍，在雪山修了六年苦行。那么以后啊，这个先走了三个，以后那两个住了时间比较久一点，还是离开了。离开之后啊，他们就到鹿野园去了，就是这个著名的鹿野园，在这个波罗奈国。那么世尊成道之后，首先就到鹿园打听他们五个人在鹿园修道，就去找他们。那么一见了面呢，这个里面的故事我在此就不说了，有一场很短的很长的故事。五个人远远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彼此都招呼了一下，我们坐在这不动，不要理会他。释迦牟尼佛走近的时候，五个人都站起来迎接他，原来约定好了都不要理他，到那个时候自动的都站起来。那么以后佛给他们说四谛法门，这些人呢非常的聪明，尤其是这个乔陈如尊者，就是这个摩罗多啊，摩罗多就是乔陈如尊者，他是第一个开悟的证摩罗汉果。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他是第一个证得波罗汉果。那么这就是最初度的这五个人。那么到这个时候，这个佛法里面僧团呢，这个三宝才具足了，佛宝、法宝、僧宝，这五个出家人在一起呢，就是五比丘。就是最小的一个僧团。那么这是佛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三宝最初住世。那么佛为五比丘说，以后呢又常常给四众弟子开示，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不成菩提呀，就是不能够大彻大悟。拿现在讲的是学问不能成就，即阿罗汉，阿罗汉翻作无学，我们也可以说得学圆满。这就成阿罗汉不能成阿罗汉得学不能圆满。这是什么原因呢？皆由客尘烦恼所悟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客尘烦恼。 这两个字都是比喻，客与臣都是比喻。客，诸位要晓得，这个客人呢，他是暂时到这儿来住的，所以代表着，代表是动，它不是静的，它是动的。尘，尘土啊，是染污的，不是清净的。佛用这两个字，比喻烦恼障与所知障。客的意思粗啊，是粗显，很容易明了。人家到我们这做客，总是住短时期的啊，不会常住的。那么这个就是比喻所知障与见思烦恼。由于一切众生不了解外面的境界，外面境界的真实相，于是乎接触境界的时候，就生无量无边的妄想。这就是前面所一再说明的妄本啊，这是妄心。那么其妄想呢，智慧的关照啊，就丧失掉了。智慧的关照啊，是真心的作用。我们平常是妄心起作用，真心的作用啊，丧失掉了。所以对于诸法实相，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相状啊，就不能够明了，啊，不能理解，啊，这个前面有座位，前面有座位，这就是就是客的这个。意思，那么尘呢，比较上微细，不容易觉察。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讲堂，诸位到讲堂来呢，总觉得讲堂啊，很整齐，很清洁。我们讲堂空间有没有微尘呢？有，太多了。尤其是在白天，这个太阳光从窗户里面照进来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光气系里面那个微尘呢，太多太多了。我们的桌子一天不擦，手摸一摸，这个里面就落得有灰尘。这种微尘是我们很不容易觉察到的，细心才能够看得出来。粗心呢是看不出来。佛用这一个字代表微细的迷惑，微细的迷惑能够染污清净的真心，也能够啊将我们的智慧光明障碍住了。这个比喻一切众生不能够明了三界依报与正报本来是清净极灭的，本来是清净其面相，因为无明熏动， 把本觉这一变变成个不觉了。由于不觉，这才起见思烦恼，所以不能够啊证得菩提与阿罗汉果。那么由此可知，依报与正报就跟课程一样，由于我们不明真相，误会了实际的状况，这才起无明，起尘沙烦恼，起见思烦恼。如果我们觉悟了，诸位要晓得，这三种烦恼啊，就是三德迷障。可见呢，这个佛法与世法，关键呢就在迷与悟。悟了，一切法皆是佛法；迷了的时候，连佛法也是是法。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佛举出这段事情来问一问在会的，尤其是乔承诺尊者他们最先呢证道。所以底下这就说了，汝等当时因何开悟而成圣果呢？佛这个意思正是叫那些已经觉悟了的人，已经证果了的人，你们起来说说，说给阿难听听，你们是怎么证道的，是怎么证得菩提的，说出来呀、啊，给这些没有开悟的人做做参考。下面呢，乔承诺尊者做他们五个人的代表，他起来说话，是乔承诺起立拜佛，说我今长老与大众中独得解宁因悟课程二字成果。乔承诺也就是乔承儒，他原先是修外道法的。所谓外道法，诸位要记住，佛法里面讲的外道法，心外求法都叫做外道法。佛法号称为内学，是要从心性里面去求。如果说是离开心性啊，是别求道法了，那么这个都属于外道。他的入门呢，就是因为从课程两个字开悟了。觉悟到见思烦恼就像客就像尘，那么这个意思还必须要加以简单的解释。他所悟的就是三界之中没有一法是净的，没有一法是不动摇的。诸位要想，这个坚定是主人呐、啊，动摇是客人呐、啊。再说的明白， 不动的才是自己，会动摇的必定不是自己。客的反面是主啊，尘的反面是空啊，尘在虚空中动啊，虚空不动啊，动的是尘啊。所以佛就拿主人，拿虚空来比喻是自己本人，而将见思烦恼，甚至于所智障与烦恼障啊，都比作客尘。那么哪是真，哪是妄？我们应当很清楚地能够觉察得到。只要你觉察到了，虚妄的我们舍弃，真实的我们要汲取，真实之法是主是空，虚妄的是客是尘。乔陈诺尊者算得上是聪明人，他一觉悟了，立刻就能把境界转过来，转过来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断食成智。那么在楞严里面呢，就是教光大师教给我们的切实用根，乔陈诺马上就会了，随悟随着就转。诸位想这个境界多快，这一转呢，就是证得无为真空，涅槃既然不动啊，这是主，这是真空，不是万空。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生烦恼了。有烦恼的这叫凡夫啊，烦恼不生呢，这就叫圣人。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看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一向执着缘影为自心相，这正是把客当作主，把尘当作空，正是所谓的颠倒妄想啊。那么尊者既然自己把他这个修学正果经过的情形说出来了，怕在座的大众啊还不甚明了，于是再详细的解释。注意看底下这个两段都是解释的话，那么这个经文呢很容易懂。世尊，譬如行客，行客是旅行的客人，投寄旅行，这个旅行好比现在旅馆，或许或时啊，如果在这个地方住个一两天，这个旅馆你要啊这个住一两天啊，如果是到哪里观光啊，找一个饭店吃一餐饭休息一两个小时啊，都是客地，叙述四壁，树桩前途，不慌安住， 这是说科的意思。若是诸人自无幽王，如是思维不著名科，著名诸人以不著者名为科矣。那么这是他自己称说他这个开悟得成阿罗汉的因缘。那么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话，我们能不能开悟呢？我们能不能证阿罗汉果呢？人家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一桩事情确确实实是要需要自己发悟，自己悟到的是自己的东西，人家悟了以后说出来还是人家的东西。我们拿来了啊，依旧得不到受用。他见到这个境界相，就是主客这个境界相，豁然啊，悟知自己这个一生之中，哪些是常住的，哪一些是不住的。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以这个见思烦恼，这个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思惑是错误的思想，见解与思想啊都不住的，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就像客人一样来来往往不住啊。再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现在住是更容易去了解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它也不住，我们眼前的四大聚集的自身相是不住的，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起的这个妄想起的念头啊，分别执着它也是不住的。由此就悟得了啊，原来现前的身心啊都是客啊。知道这个是客了，就容易了，从客反过来啊见得自己的主人了。那是什么呢？常住真心。这个是真正的主人，不生不灭，不随境界迁流，也不随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这是自己真正的主人公啊。这个境界在禅家讲这个明心见性，受用是无限无尽，这个是真正得到自在。我们看到这个身，自己这个身啊，有生有死啊，有这个生灭相啊，悟入到实相， 真灭相就没有了。真灭相是客，不是主，主是不生不灭。可见的我们自己的本人原来是不生不灭，不但离世无碍，而且世事无碍，这是我们的本人。再看下面一段，这个下面一段说的境界更微细了。又如心际清扬升天，光如隙中，化明空中，著有尘相，尘之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也，尘即明空，动摇明尘，一动摇者名为尘意。那么这个也是人家从境界里面看到这个现象呢，豁然开悟。悟了个什么呢？动的是尘，不动的是空啊。将这个理再回光返照，我们看看烦恼之心，烦恼扰动，而真心寂然。如果悟如真心呢？真心是常住不动，这就是世尊呢常常在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极常心性。楞严里面讲常住真心，尊者的意思，他在境界相里面看到这个境界，这一念回光返照，见到外面的境界相，这个境界的现象，这是方便般若。回光返照是观照般若。我们每天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境界，就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乔承诺所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天天看到啊，哪一天见不到呢？他见到开了悟了，我们天天见到，天天着迷。那么由此可知，关键就是在观照般若。换句话说，他能够啊巧用观照般若，所以他其如实相，他证得了实相。我们自己呢，虽有种种方便在面前呢，我们不会用。这一不会用啊，那种种方便就变成种种不方便了。在境界里面起不了观照的作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要把头脑学得灵活一点，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啊，要晓得回头反观自性。观世音的菩萨，他的本事就是翻文文自性啊，尽称无上道啊。这个在楞严经上， 根呢叫梵文，这眼根叫梵见。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要晓得回头啊，把那个境界里面的道理回头再一观自性，这就是开悟的门径。诸位可以细细的去看看禅宗的这些语录，你看看无灯会，看看传灯录，历代这些开悟的人那个机缘可以说个个不相同。但是原理呀，没有两样。人人都是在境界里头啊，哎，豁然回光返照，照见自性。这也就是佛菩萨历代祖师常常念起般若，叫我们留意呀。而般若里头顶重要的就是观照般若。刚才讲了方便处处是，实相不必求啊，懂得观照啊，实相就现前。那么这时乔陈诺尊者他自己说明他开悟的这个过程，开悟的机缘，我们如果能够从这里得入，也就跟尊者一样具诚不染了。下面一句是世尊给他印证，佛言如是，非的没错，也给他做了证明，你是确确实实开悟了，所以给他认可，就是给他印证。那么乔陈诺呢，这实现了一个榜样，大众也看到。那么下面呢，世尊就以乔陈诺客称主空这个意思来勘验勘验大众，就是来考一考我乃一直在会的大众，看看他们呢听了乔陈诺一段话之后啊，这个意思懂不懂，有没有心得。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考试，看看我们懂不懂。即是如来与大众中却无能止，这个却只是握一个拳头，却即复开，再展开，开即是又去，就是握了几次的拳让大家看，大家是看到了佛这个动作了。佛就问他了，问过难，问过难言，如今何见。问我呢，你见到什么？我呢说，我见如来是百宝轮掌啊，重重开合。百宝轮掌，赞叹佛的手掌之好。 那么这个都是这是八十种好里面的啊，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这里不必细说。啊，是在我们大众当中开花。实在呢，就是我难呢，是视线呢与我们凡夫同一样的见解，看不出世尊的苗头啊。假如我难要在佛的这个手掌开惑当中，豁然要说悟到了。动是客尘啊，不动是主空啊，那他也就证阿罗汉了。他没悟，所以到后来宗门这些禅师举手擎拳做的一些动作来比划勘验学人，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他发明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就用过这个方这个手法了。这个里面谜意很多，用心呢就是要叫人自见自悟啊。那么很可惜了，我难没悟。那么佛再进一步提示他，佛告我呢，如见我手啊重重开合，为是我手啊又开又合，为复如见又开又合。这些提示啊确确实实对我们理解呢是帮了一个很大的忙。这是外境啊，佛用手举出拳重重开合，这是外境啊，是属于色尘呐、啊。我们眼根对的是色尘，色尘有开合有生灭，我们能见的这个见心，见心不开悟啊。开悟的不是自己，不开悟的是自己。所以佛看到我呢不悟这个道理，这才给他一个提示，希望他从这个提示当中啊能够觉悟。所以下面我呢也渐渐懂得这个道理了，说我呢世尊保守重重开合，我见如来首次开合，非我见心有开有合。你看我难一直到现在前面多少次问答没有一桩事情是答对了，那现在像个样子啊。但是诸位晓得，世尊要不这么提示一下他还是不懂，还是不晓得回光返照。乔承诺现身说法做了个榜样，那么佛又在此地做了个提示，这在教学法里最高明的教学法。又到一个人走向开悟的道路啊，但是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很粗很浅显，就是动静 非常的鲜明。佛也是看过难，是个初学的人，没入门的人，首先叫他在初浅的境界里面决定哪一个是动，哪一个是静，叫他自己辨别。动静两种不同的境界，那么这个我难体会到佛的意思。下面就更深再进一步来提示他，佛也谁动谁静，这就进了一步了。